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982，今年的春节是我毕业以来的第一个春节，对我来说，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就应该是没有提前放寒假的这个过渡了。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都是1月多就开始放寒假了，然后大概会有1-2周的时间就特别期待春节的到来，然后还会有一个预热的过程，比如说先去和同学们聚聚会啊，买一些过节的吃的玩的呀。但是今年就大年29就还在上班，然后第二天就放假了，没办法一下子就进入到这个节日气氛里，就真的觉得和上学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吧。好在今年就还是能和家人团聚一起过年，希望以后不管再忙，我都能抽出时间陪家人过各种的节日。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 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3月16日，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带您亲临观览吉米 Z6 出色全高清体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优惠团购专属奉上。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5:04，欢迎各位来到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我怎么那么好看呀？各位好，我好粉啊，我是泽华。 哎，你今天真的很粉，然后坐在我旁边就像是一颗大大的马卡龙一样。 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是粉白组合。 啊，有什么意义吗？ 听起来还挺漂亮的，不会吗？ 听起来像是碱性土壤里面生长出来的两朵花。 你看我们后面大屏幕也是啊，粉白组合，很适合 我们。对，后面是眉粉，然后你这个是马卡龙粉，这真的很嫩。我觉得你身上这件衣服可能脱下来我穿会更好看。 要不然现场脱一下？ 要不试一下？ 那可能会被禁播吧。 欢迎各位关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以往我们每周四的一起改变时尚这个环节呢，我们直播间哇人满为患， 是。 但今天呢难得稍微清静一点，看似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直播间， 嗯，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做的这些事情呢，这些素材来之不易，都是来自于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前线的这些同仁们为我们搜集到的素材。没错，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一起来盘点一下明星们奋力混战的时装周，或者我觉得用时装周已经不能形容了，应该叫时装月。 时装月， 因为这整个一个月你就会看到各个大小明星，包括以前你可能身边的一些好朋友，然后后来慢慢的做了一些博主，他们也会加入到这个混战的队伍当中， 而且非常的忙碌， 非常忙碌， 从一个国家飞到另外一个国家，再赶赴下一个国家， 马不停蹄。 你说谁是马 啊？形容大家很忙碌的状态。 哎， 所以欢迎各位来关注到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如果之前的这个时装月，刚刚过去这个时装月，你没有能够太多的关注到一些细节和亮点的话，看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够了。 是的， 也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的活力九八二和微信的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随时通过视频的直播平台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有任何想问的，想要知道的一些内幕，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哈。进入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讯息是最近一直都环绕在我们耳边的一个事情，其实也跟另外一位伟人的去世和离开有一些关系。 嗯， 好像2018年的这个春天，因为这两位大师级人物的离去而变得格外的萧条一点。虽然今天北京天气很好。 是的。 嗯哼，一位呢是这个时尚大亨纪梵希先生，还有一位呢，他们俩其实时间挨着。 是的， 就是霍金先生。那在潮流梦工厂当中，我们要跟各位讲到的这一位呢，就是在当地时间3月10号去世的纪梵希创始人休伯特·德·纪梵希，享年91岁。 这个消息刚出来的时候，我还记得办公室有一些男同事在讨论说，哎，纪梵希这个品牌从此就没有了吗？ 啊、，what？ 对，大家都是一脸问号。 对，男生可能就不太了解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关联。 嗯哼。 但是纪梵希先生是这个品牌的创始人， 一生非常的传奇。 对，他其实已经后面很多年都已经不再从事时装的这个行业了。 是的， 因为就是这些品牌，他成立了集团公司以后，他会有每几年吧就会更换一下设计师。 嗯哼， 我们稍后也会讲到在今年的秀上纪梵希的表现哈。那纪梵希先生的家人呢是在3月12号公布了这则讣文，称纪梵希先生是在睡梦当中去世，并且表示葬礼会低调进行。纪梵希除了创造了同名品牌之外呢，还为奥黛丽赫本在电影 蒂凡尼的早餐 对当中打造了经典的一个小黑裙造型。他们两位呢有着长达40多年的友谊。纪梵希曾经表示赫本是他永远的缪斯女神，而赫本则说是纪梵希创造了我。 哎呀，太美的画面了，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他们两个的友情也好，或者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总之吧就是那样的感情长达这么几十年。到最后据说赫本离世的时候，离世之前他还要求纪梵希先生要给他披一件，给他提供一件外套，然后带着那件外套离开人间。 哇， 他也曾经用罗马假日的片酬，就为了拿出所有的那个片酬，就为了买纪梵希的一件外套。 哇，可见于对于他的才华的一个赏识。 对对对，那个时候的奢侈品嘛，以及那个时候演员的这个收入，你也大概能够估算得出来。 那个时候应该挣的也不少。 是不少，所以 可见那个奢侈品，对，那个时候更贵了。 对对对，那纪梵希和奥黛丽赫本是在1953年相识的，从《龙凤配》那部电影开始，他就帮他打造了很多电影当中的一些造型，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蒂凡尼早餐》，包括《田吉尔》当中饰演角色的服饰都。是纪梵希先生来打造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小黑裙的造型， 那个太经典了， 能够记得。 这是当时电影当中的一个开篇。 嗯， 然后赫本就这样非常悠闲地走在大街上， 太时尚了呀。不过试想一下，在北京街头遇到一个这样的非常的珠光宝气的一个美女，也是有点吓人。 但是这个是跟情节当中很吻合，以及就是电影的场面嘛。 嗯， 你知道这身衣服在2006年佳士得拍卖会上以46.72万英镑，折合人民币大概有700万吧。 哇哦！ 的价格拍卖出去了，然后也是创造了这个电影演出服装拍卖的一个新的记录。 太厉害了！ 嗯，这是我们今天潮流风向标第一个这个资讯要跟各位分享到的，纪梵希先生的一些这个人生当中的生平当中的一些，只是。就是九牛一毛的一些小事情，其实他创作的很多的传奇，还有很多很多。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各大途径上去了解一下。 是的。 讲到纪梵希这个品牌，刚刚泽华不是说了吗？办公室很多男同事都表示怀疑说，这个品牌还会有吗？ 哎， 当然 ，of course 一定会有的。在今年的2018的这个秋冬的秀上，纪梵希的秀呢是安排在3月4号，他的女士及男士系列发布会在巴黎的司法宫举行。那一天呢，一大早这个秀场的门外就挤满了年轻的女孩，中国女孩，就为了来看一个17岁的中国男孩。 哇，那你已经不行了呀？ 为什么？ 你已经不是年轻的中国女孩了。 就我连排队去看人的资格都没有吗？ 对，可能没有这个资格了。那那个17岁的男孩是谁？ 一会儿我们来揭晓 啊。 那天巴黎呢下雨了，然后门口纪梵希所有品牌的工作人员全部都身穿黑色的西装。 哇哦！ 然后女士呢也是穿的西服，并且要求头发是那种偏分的马尾，然后就撑着那种黑伞。 嗯哼， 整个场面就很像是港片里面的状态， 电影当中的。 对，看一下动图，就每一个前来的嘉宾他们都会撑着这样的黑伞，然后把他们迎接进去， 少了一副黑超。每个人再带一副黑超更帅了。 对，然后这是当时的一个场景。嗯，这一次呢纪梵希邀请了3位中国明星，分别是黄晓明、刘涛和王源。 我以为是你我和郭天宇。也是可以了， 可能在梦境当中自己已经被邀请了吧。 愿意去，愿意去。 所以你知道那个17岁男孩是谁了吧？ 吴磊吗？ 当然是王源。这一次纪梵希的秀呢是在灯光的布置下大概呈现一个这样的状态，给你们看一下，很梦幻，感觉很像是百老汇的剧场， 也有一点的哥特风的那种感觉。 那个是背后建筑的问题。然后这个三位明星呢分别也是接受了采访。我记得有一次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Angelababy 曾经就是这个说过，说他们家黄晓明的更衣柜是 Angelababy 的3倍的。 哇哦， 能想象吗？ 好羡慕呀， 家里的男主人的更衣柜居然比女主人的更衣柜要大3倍。明明一般就普通人家里面可能就是女生拥有一个 3个房间， 整个的这个更衣间，然后其中某一个抽屉可能是男主人的。 是的， 对吧？那对于这个问题呢，黄晓明毫不避讳，甚至说男生爱美有什么错吗？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回答的。 男生爱丑没有错吗？因为之前就入过坑，自己也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男生也会比较注意要打造自己的形象。 哎，他这么说其实还挺实在的。 对啊， 他以前入过很多坑，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大家应该都会记得吧。 就是哎，你已经想不起来说从哪一刻开始小明的形象已经完全的颠覆，然后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时尚 icon 的状态。 大概是大汉天子之后吧。 啊，真的吗？不可能，他当 我印象当中啊， 后来还经历过闹太套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吧？对吧？对吧？就现在想起来，其实就是就会心一笑了嘛，就只是已经翻篇的一些事情了。当然，他说的也很对。这个更衣间里面都是自己买买买的功劳，同时呢，也留下了一些他踩过的雷坑。每一个人的衣品其实都会有一个进阶的过程。 是的， 对，这是允许的。咱们翻一下自己这个相册里面年轻时候觉得自己很潮的那些照片。说不定也会很想销毁。 也不用翻相册，其实各位现在去翻一下自己的衣柜，有一些单品你拿出来自己也会嘲笑一下自己， 就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为什么非他不可。 特别是布灵布灵特别时行的那个年代， 布灵布灵，如果布灵布灵用到好处的话其实也还好， 但那个很难驾驭，要分人了。 对对。接下来我们说说王源啊。王源人气很旺，但是呢这一次也是他第一次来时装周，所以他自己表示说还是有点紧张的。可是门口你知道这么多的粉丝围在门口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吧，看全都是前来看王源的。 王源王源王源。 然后王源通常就会说乖乖听话，嘘。 帅气。 对，王源说自己在现场其实有一点小紧张，但后来发现时装周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注意力呢也就慢慢转移了。我们也来看一看他那天的装束，穿的是 Givenchy 的绿色衬衫，包括外套、裤子，全套都是来自纪梵希家的。 那个绿色衬衫很漂亮， 很难驾驭。就是它首先皮肤要足够白， 是的。 其次，其实这个绿衬衣除了颜色以外，在就是裁剪上没有太多的就是看上去很夸张的部分， 对， 比较保守的一件。经典的衬衣， 纤瘦型的男生穿是好看的。当然，如果你是肌肉线条非常的发达那种，我觉得穿起来也是好看的。 哦， 它那种紧绷感， 就是、你要撑满也行， 对， 撑不满也行。但最怕的是那种局部撑满，比如说肚子， 对， 然后整个人就会有比较膨胀的感觉。 是， 所以这种颜色就不建议那种微胖的男生来入手了。 或者是像小雨一样有一个200斤的那样的好朋友，也不适合这样穿。 为什么非要点名人家？很过分！那200斤的好朋友今天专门给咱们提供了道具，好吗？ 也许此刻路上正在收听，说的就是你哦。 可以来打卡一下，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王源虽然个子长高了，长成了大男生的样子，但是小男孩调皮又呆萌的一面依然是非常明显。比如说现在不是很流行让明星接受专访的时候要比个心吗？ 嗯， 你想看他比心比成什么样吗？ 现在是这个样子吧。 对，现在是这样。但是就是如果要诚意满满的话，就是两个手握在一起比心。 嗯哼， 我先来比一个听听。 但他毕竟是年轻一点的，或许会更有一些自己的创意。 那你来比一个有创意的。 可能会被打出去。 看一看王源比的心。 好。哇， 有创意吗？ 你看在背上他那个表情眼神， 这是娇羞的。我觉得他没有比好，你知道，整个都裂开。 但是那个娇羞的样子就感觉哇，心都化了。 对，可爱可爱。好了好了，乖乖乖。第三位这个中国明星哈，作为唯一一位受邀的中国女明星，刘涛的气场一点也不输两位男士。 嗯， 当天身穿一身黑色套装，头发全部都梳到后面。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哪一首？ 头发梳成大人样子 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啊。对对对对，闭嘴闭嘴闭嘴，行，可以了可以了。我们来看图片吧，就是这个样子的。 哇、哦、 就他自从演了《欢乐颂》那个 Andy 的角色以后，他 就每天很像 Andy。 对，他最深入人心的造型就是 Andy 同款。 是的， 然后他再穿别的衣服可能大家都会有点不太适应。 这一看就是 Andy 本尊呢、啊、 对，就是 Andy 附体，是好看的。 可能路边的人都还在喊 Andy 也有可能吧。当然那天的重头戏肯定还是在秀场哈、嗯、说到秀场就不得不提他的设计师。这一届设计师是 Claire。自从去年3月16号他在纪梵希上任之后呢，很多人都在上这个期待说，一向是以奢侈品当中的潮牌自居的纪梵希，在这样一位女设计师的手下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那对于这位设计师本人而言呢，他以往的风格就是柔美浪漫，他是一直推崇这样的一种风格的。 嗯， 充满少女心的波西米亚风是他最拿手的风格。我们来看一看他以往的一些设计。 这三件都很漂亮。哎， 对，他是会把那种朋克包括黑色这样的元素在女性的身上打造出依然柔美的气质， 但又不是很夸张。 对，这些蕾丝的边儿，甚至说你说像左边的第一件你上班的时候穿会很过吗？也并不会。 看你是什么工作的。 如果是时尚行业的话完全没有问题。 对， 嗯、但是如果你是， 如果那个纱是可穿戴型的话更加的方便了， 可以摘除。但是如果把那个纱摘除的话， 就 不太通勤了，因为裸露的部分有点太多。 小礼服， 对， 中间那件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中间那件因为它的袖子做的会相对有一点就是张扬，所以可能接受度，我觉得通勤起来可能还是比较麻烦一点。但是最右边那一件的半身裙是没有问题的。 最右边那件有点太华贵吧，主要是上半身。 对，因为刘涛穿的那个半身裙就是模特身上穿的这个半身裙。 哦，那是 OK 的。 对、嗯、如果你搭衬衣加上西服上衣的话就完全没有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设计师 Claire 2018年的秋冬成衣系列开始呢，就正式把纪梵希这个品牌加入了反对使用动物皮草的品牌大军。 给个赞。 对，所以在本季的这个秀场上面，他们所打造出的所有的皮草的造型都是人造皮草。 哇，这一季就明显要夸张许多了，跟刚才那三件相比的话。 对，其实这样的人造皮草依然可以表现出皮草所带来的温暖和张力。 我喜欢左下角的那一个。 很难穿哎，这个穿不好就会变成座山雕。 右下角的那个才会吧。 我觉得左上上面两件的颜色可能会更好驾驭一些，因为毕竟是白色、白黑、白黑灰这三个颜色。 嗯哼， 因为一旦皮草当中加入了驼色， 就所谓的咖色的话， 就对你个人状态要求比较好。 对，而且肤色的要求也很高，你稍稍偏黄一点都驾驭不了这样的颜色。 嗯，但依然是很潮的。 嗯哼，克莱尔本人公开说了，动物皮草是很低俗的东西，所以要再次给这位非常有态度的、非常能够帮女性在炫酷当中依然打造出柔美风的设计师点一个赞。 嗯哼， 这是纪梵希在2018年秋冬设计的一些元素，所以各位如果担心因为纪梵希先生的离去而导致这个品牌会受任何影响的话，可以安心的洗洗睡了。接下来依然是潮流风向标，我们要关注到的这一条呢，依然是和秀场相关的。在巴黎，巴黎也已经进入到了春天，但是在3月6号呢，巴黎似乎经历了一场梦一般的秋天童话。因为 Chanel 的2018-19秋冬高级成衣系列大秀就在这里举办了。 哇，很多女生现在开始眼冒金星，眼冒金星，眼冒金星是一个很合适的状态， 对， 因为你看到就会想要购买， 对， 购买以后就没有钱吃东西了，只能眼冒金星， 饿到眼冒金星，或者你为了穿进那件衣服也会饿到眼冒金星。 是的， 举办地点依然是老佛爷最爱的巴黎大皇宫。巴黎大皇宫主厅的穹顶下有一座忧郁的森林应运而生，蓝色的天空笼罩着薄雾，落叶铺满了秀场的地面，处处透露着秋日童话般的浪漫诗意，身处其中就觉得穿越到了秋天的状态， 听起来很梦幻。哎， 听起来很梦幻，看起来更梦幻，整个主场就是这样的。而且它逼真到里面的所有的树也都是真的，铺在地面上的落叶也都是真的落叶。 哇， 观看秀的所有的看客坐的椅子也都是原生态的木椅子。 哇，而且它这种制造出来的童话的感觉不是大家现在不太喜欢那种傻白甜的风格， 对，就是木质元素，这种原木调很足的， 是的， 这样的感觉就真的是像一个森林里面一样。Carl Lafayette说了，这一季的灵感来自于他童年的记忆。 嗯， 他童年生活在德国北部的一片森林当中，所以德国的森林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直到14、15岁他才离开了家。那今年84岁的Lafayette呢，突然意识到童年记忆中安静空灵的森林美景和圣奈奥秋冬女装素雅自然的气质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也来看一看他本人是怎么来讲述这一季的设计灵感的。 Lot of black, and then there were touches of color with the gloves and things like this to make it alive, the scarves and several colors. So it was not made on purpose, but I like the tweeds and the colors of the autumn. 这一季搭配了很多不同的元素和颜色，包括这个围巾啊、手包。 Bag, Chanel owned, and she had given it to this woman called Claude Delay, and Claude Delay is a very chic old lady now.And she gave us the bag, and Marie-Louise showed it to me, and I said, I can make something out of it.、Huh? So I made a new shape out of that, and it became the 31.、Huh? 这一件手袋呢，是来源于 Gabrielle 女士当年赠送给她好朋友的一款手包。然后那位女士呢，她年事已高，把这个手包提供出来以后，立刻找到了灵感，取名叫31。 这个系列。It reminds me to my childhood because the house where I spent 8 years of my childhood.And I left when I was 14 or 15, was in the center of a forest with alleys going to the house, and it looked like this. But in fact, I realized it only later. It's very much me. It's my taste, my real spirit, but I think at the same time, I was very Chanel. 想到说能够把秀场打造成这样，也是跟他童年时候的记忆相关的。他那个时候住在的德国森林的北部，就有这样的小巷子通往自己的家门口， 住了8到10年呢。 对，所以这一季的这个设计灵感完全都是非常符合了Lafayette本人的品味，非常的very much me， 说就是很他自己，但同时也非常符合 Chanel 的品味，包括运用到的颜色以黑色为主，也带上了那种秋冬色彩的那种类似驼色啊、咖色这样的一些大地色系，同时通过鞋泥纹这样的 Chanel 标志性的材质呢，就可以体现出秋冬的一些感觉。 而且在解说的过程当中也是看到了 model 在这个走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 确实很漂亮，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休息之后，在下午的5: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我是可以穿这一身就走时装周的泽环。 哎，我觉得可以啊，一会儿可以给你时间来好好走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今年的时装周刚刚过去，这个时装月吧，在秀场上面有很多的新人， 是 有很多可能不是专职的模特， 嗯哼， 但是他们并不比专职模特要逊色， 对的， 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挑战一下这样的 T 台。 各位品牌可以向我发出邀请哦。 不，你要看一下你的实际的这个情况，实力是不是能够够得上，你要从982的 T 台走向世界。 你说的对，我现在应该看一下我的档期哦，最近好像都还没有，明年应该可以，快锁定我。 不，应该说最近应该都没有什么安排，各位可以随时来邀约。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直播。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盘点的是明星们混战的时装周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点。刚刚讲了 Givenchy， 讲了 Chanel， 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一位呢，大表姐。其实跟很多女生一样，她也是一个爱买买买，然后愿意给自己这个包治百病啊，包你满意啊，这样的一个小姑娘。 而且她的风格其实挺丰富的，不局限于一种， 就是你没有见过她不好的造型。 嗯， 就任何奇怪的单品到她身上都变成合理的存在， 而且她也有那种甜美的一面。 对，那但是她其实生活当中是一个就是没有 洗头的女生。 不是不是不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她是一个首先是没有时间去逛街，这是肯定的。 是。 其次，她不太喜欢跟闺蜜一起逛街，就心里有压力。到底为什么？我们来看一看她自己是怎么讲的。 Yes， 我喜欢，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也不是那么经常会容易就是有时间去逛街跟购物的。嗯，会，但是有些时候挺害怕的，因为他们老是会让我出一些主意啊什么的。其实我自己也是会有一点点选择比较困难。嗯，请 call 我的朋友联系他们问问。 这是刘雯本人的困扰。哎，就是朋友们都会拿他作为一个咨询师，就是 一定的啊。 你觉得我今年应该这一季应该入手什么东西啊？但是你知道这个问题就在于 这个河的单品我刚刚说了，在刘雯身上都是合理的，但是不见得在我们凡人身上是合理的。 所以我觉得这主要是一个压力点所在。嗯、跟他逛街的话，自己试完衣服觉得哇好漂亮，结果刘雯一出来脱掉。 就是其实刘雯身边的朋友应该表示说我不想跟你一起逛街才对。哎、 是的。 或者说刘雯他也不太敢轻易的给大家一些建议，因为毕竟他推荐的他会随意推荐一些他认为好看的，但是他的朋友不见得能够驾驭得了。 刚才接受采访说那件 T 其实不太好驾驭， 对，真的这个系列我都没有敢入手， 看起来就是很普通，但你看穿在身上很漂亮。 那个卡通人物叫什么的来着，就是80年代的人都见过那个卡通人物，是那个很浮夸的小女孩，然后会穿很多很多的这个不灵不灵的单品的。 我们00后怎么会知道80后的那些事情。 对啊。好了，潮流风向标在资讯方面，我们简单的跟各位先蜻蜓点水的说一说这个时装周上出现的一些好玩的事情，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经八板的来好好的盘点一下今年的这个2018秋冬的时装周上、有哪些点是你不容错过的，赶紧进入到一起改变。首先大事件之一就是Burberry 在伦敦大秀后不久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公布了一位意大利时装设计师叫做 Riccardo Tisci 将会在已经在3月12号出任 Burberry 品牌创意总监。 哇哦，他之前的风格是怎样的呢？ 我先看这人的照片，设计师长这样。Riccardo Tisci 这张照片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从他的就是社交媒体，这个好像就是社交媒体公布的时候就是用这张照片，但是感觉很像是通缉令， 而且说我就长这样怎样，我设计的衣服依然很酷很潮。你买不到。 你不是想问他以前吗？他以前在 Givenchy 任职过。 哇哦， 来看一看他在 Givenchy 时代设计的衣服是什么样的风格，是这样子的，跟现在当家的 Claire 果然不是一个类型。 其实左边那个算是比较浮夸一点的，最左边那一身 就是你感觉 镂空的那种感觉， 在 Riccardo 手下的这个 Givenchy 这个材质好像会更硬朗一些。 是， 然后 Claire 真的是柔美范儿的。 是的， 虽然用的都是深色系的颜色，但是用的材质你看 Riccardo 会用丝绒，然后加上羊毛，就是那种硬挺的羊毛的材质。 是， 对，而 Claire 用的都是黑色蕾丝啊，然后绸缎呐、这样的材质。 你看中间那一套跟最右边那一套，它其实换成格纹的话它就是 Burberry 了 啊， 是不是？包括设计的风格都很像。 对，其实之前很多传闻嘛，因为 Louis Vuitton 男装创意总监，前男装创意总监 Kim Jones 离职了，很多人说 Kim Jones 会去 Burberry， 然后也有很多人说 Celine 的前创意总监不是也辞职了吗，会去 Burberry，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很热门的人选。但没想到、 没想到是刚刚离职的苏芒去了。真是很酷哎， 这个玩笑不好笑。 好的。 但是确实现在要就已经上任 Burberry 这个创意总监 Riccardo 确实是一个黑马一样的存在，就大家没有想到说会是他来上任这个 Burberry 的这个总监。那么他上任之后呢，他所设计的全新的一季的时装会在今年的9月份发布、所以各位就可以先来预设一下他手笔下的 Burberry 的全新的造型会是什么样的一种 DNA。 因为去年好像男装是颜色比较跳脱一些，有一些鲜绿色呀。 哎，就说今年刚刚过去3月份的这 Burberry 大秀、简直就这个品牌整体都开了挂哎。 啊， 就你会看到、所有代购都在卖这一季刚刚秀款上的那些衣服， 彩虹色的那个， 彩虹那个系列、然后甚至于代购很无奈的说假货都已经做到，就是所有生产线都在做 Burberry， 不做任何其他的生产线了。 而且他，你看他那个最经典的那个衬衣、有一段时间是大家不愿意穿成那个样子， 不太愿意再穿了。对， 今年居然很红， 又翻。 对， 以及他 有一个彩虹色， 把自己的字母也变成彩虹的色系，坐在裤子上，就那种普通的运动裤，然后白 T 上也会让你觉得啊，很潮，很棒， 俏皮起来了。 所以这个品牌的年龄也开始去趋于年轻化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样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接下来我们看到时装周的第二个大事件和我们国内的明星们也有关系 啊， 就是关于姚晨。姚晨摇身一变在米兰变身 B 场模特。 哇哦， 非常炫酷，我们看一看走秀的图片，很有范儿。 不看脸真的没有认出来那是姚晨。 但是妆容就是他那个标志性的大嘴以及他的脸型，整个妆容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我是觉得很佩服的是 Astral 这个品牌的这种印花的衣服驾驭的难度系数就是5颗星 啊。它难在哪里？ 印纯印花呀，满身印花很难穿。 是对身材的要求还是？ 我觉得就是对整个人的气质要求。 嗯哼， 反正我是不敢驾驭这样的衣服， 因为穿在他身上感觉是很和谐的，也没有感觉到难度在哪里。 对，非常和谐。在米兰2018秋冬时装周举行的 Astral 大秀上的姚晨就变身为压轴模特来避场了。 嗯， 亮相 T 台，优雅气场十足。看看他在场下穿的另外一件小短裙， 哎，这个很好看， 配了一个米色的这个及膝的靴子，非常棒。 男生会很喜欢这一身的穿着 啊？是吗？ 对， 就是如果穿不好就是浴袍。 对 对，因为它就是本来就是浴袍的设计。你再看 Astral 的 T 台上模特们穿的印花的衣服，你也并不觉得有多好看。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这三件是更难驾驭了， 是不是？就是你觉得姚晨反而是穿出这个品牌的一些元素和风格在里面， 他把那种神韵传达出来了。 对， 嗯， 象征着新传统主义的 Astral 呢，风格是保持意式风尚之外，又有着浓郁的波西米亚的游牧味道，所以这就是他全身印花，包括他那些穗儿啊等等，都是波西米亚的风格。那这一次大秀呢，也是 Astral 成立50周年以来历史上首次邀请明星来走秀， 嗯， 也是品牌给予明星一个很高规格的待遇。我们来看一看姚晨在这个秀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对于我们刚刚提出来的一些疑问，比如说这种难度系数很高的衣服要怎么来驾驭啊， 嗯， 包括你想，你是不是已经忘了一个点，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真的完全看不出 来，你忘了对不对？ 是的， 都忽略了这件事情，身材管理是如何做到这么棒的。 嗯， 一起来听一听她是怎么说的。 我是姚晨，就是要当众去负责。其实我觉得大家觉得印花难驾驭是一种自我认定上的一种评判。在手下的这些印花都是来自于大自然，来自于建筑。其实在生活中它这些元素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我恰恰觉得说在人的身上有这些元素，它可能是人与自然的这种交相辉映。觉得尤其是每次穿的爱穿下的衣服走在一探云前头，格外的赏心悦目，连我自己都会觉得心情变得很美好。小时候还可以吃老本，尤其在成年以后确实是需要去健身，基本上有时间的。如果不开心的时候会保持一周至少3次。饮食上我没有那么节食，但是你也会注意了，就是不要太少。 这次的录像。 非常直率的一个，这个九月底到十月上旬出生的姚晨， 嗯，真的很不会比心哎，居然一开始往这个位置比。 不是刚才这样比，不就是跟那个王源刚刚比的是一样的吗？ 那至少放在这个位置比较可爱、啊、 就是手指头的弯曲程度已经无法控制不住我自己。 哎， 这是姚晨在秀场上的表现哈，非常的棒，他这个完全已经能够作为什么 T 台什么这个演艺界，然后以及他还唱过歌吧，是不是？ 是， 反正多栖发展的明星了。 是的，也可以演一个中国版的时尚女魔头哈。 嗯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盘点时装周过去的这个大事件。要说到这个女明星呢，我们之前其实也提到过，但这个品牌呢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这个作为中国的本土品牌也来到了这个米兰时装周，就是刘涛所代言的 JZ 叫九姿这个品牌。其实是在这一次的时装周期间呢，刘涛在米兰大皇宫的外头有一只身形很巨大、身披五彩羽毛、头顶皇冠的凤凰来给他送一件衣服。 哇， 这样的一个场景超级浪漫和梦幻了，而且凤凰还专门为刘涛送来一件长裙，这样的场景就会让人想起，就是他不是演过那个凤凰郡主吗？ 嗯哼， 嗯，就是跟那个角色完全是可以吻合的。 那就看这个凤凰怎么做了，如果做的不好岂不是很山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你评价一下是不是如你口中所说的很山寨很雷。画面是很美的， 可能这个角度拍的这个凤凰有点太大只了， 就是一只很巨型的凤凰哦。 嗯哼， 因为凤凰本来就是这个传说中的产物嘛。 那不应该是金色的吗？为什么是大红色玫红色的呢？ 哎，我没有看过他凤凰郡主那部戏、 uh-huh. 所以我不知道他在其中的造型到底是不是跟这个是相关的。 但你看他笑得跟孩子一样很开心哎。 对，笑得像个两岁的孩子。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一看刘涛参加 JZ 的时装周的现场的情况。 下飞机就开始工作了嘛，也就只是在教堂附近拍了一些街拍，但是还蛮有感触的，因为刚好就是我十年前结婚的时候来的就是这个地方拍的婚纱照，所以哎，看到这个教堂门口还是有很多人在那儿喂鸽子的感觉，嗯。工作计划依然会很拼啊，对，就是也会继续拍一些电视剧吧，因为我还是挺喜欢拍戏的。那么今年可能会以一部大的古装戏为主。首先你要很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了解自己适合和不适合的东西，那么同时去挑选一些时尚元素，去给自己增添一些气场，那么最重要的是还要去培养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自信，很重要，因为我觉得人的自信，会让你觉得你一切都能驾驭。 凤凰赠衣，试想有多少女生？我觉得小女生可能想象的是那种什么独角兽啊，芭比娃娃啊，什么梦幻城堡啊，然后像刘涛这样的大女人风范的，对吧 ？Andy 呀、凤凰郡主啊这种身份，用凤凰赠衣这样的一种场景，确实还是挺吻合她的人设的。 他说那段话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你得够了解自己。 能穿什么不能穿什么，我觉得这是件挺难的事情， 就不能人云亦云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停的告诉大家说，就是这个元素适合什么样类型的人， 是 不适合什么样类型的人，我们会说清楚，包括你对于自己的一个认知，就是比方说我是一个特别虎的女孩子，那我今天穿了一部裙，那我就一定要特别小心的走路才行，不然就会像我一样，我今天穿了一个不服很小的裙子、已经扯开了好几寸裙子， 哎呦 然后你知道我现在这个开叉这个地方我里面别了两个别针儿， 妈呀 所以这就是当然这还属于就是你可以去调整和去拯救的一些不太符合不太适合你的小元素，只要你觉得说穿在身上是合理的，那我去穿了我就驾驭了，也就驾驭了。有的时候某一种元素是跟你这个人整个都完全没有相关性的， 有一些风格啊颜色呀， 对， 很可怕， 对，那你就不要去非要去这个去踩这个雷区，那就一定可能会成为别人眼中就是那种你开心就好那种典范。 就个人审美首先你自己还是要培养起来，你先有一定的审美，然后呢再去认清自己， 对， 还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对，同时这个自己的气场足够自信也是要的，但是不是自负和盲目的自信。 是的， 时装秀的盘点大事件我们依然在继续进行当中，接下来这个图片我相信会有很多的听友或者网友在前段时间见过，这个图片呢也是来自于大家认知度比较高的一个品牌 Lacoste。 这个品牌当时很多人传言说，诶，这张图一出是不是 Lacoste 要换标了呢，因为它通常都只是一条鳄鱼， 中间四十的底下那只像个小海龟， 对，确实就是， 然后五十又像只猴子， 确实是不同的动物，而每一只动物背后呢也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数字，这个动物背后的数字就是这些珍稀动物目前还存有的数量。 哇， 诶，为什么会有这个 logo 出现呢？是为了呼吁人们增强保护濒危动物的意识。法国的这个经典品牌 Lacoste 巴黎时装周期间呢，就和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Nature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合作，带来了这样一个名为 Save Our Species 的限量慈善 Polo 系列。这一次取代品牌经典的鳄鱼 logo 的就是图片上这十种濒危的动物，分别是，你知道我都念不全，我还查了很多字典才能查出它的这个准确读音，有加州秃鹫、中南大羚、大头鼠海豚、缅甸棱背龟、爪哇犀牛、长臂猿、枭鹰鹉、苏门答腊虎、阿内加达本土岩鬣蜥和北方幼狐猴。 哇，厉害了，给你点个赞。但是想问那个中年大羚是谁？ 中年大羚？ 你们专叫一个中年大羚？ 哦，中南大羚 啊，中南大羚， 中南大羚是羚羊的，对，羚羊就是250的这个。 我听成了中年大羚，就中年有 大 龄 男子，你很过分。对，就是这些动物，一共十种濒危动物哈。这些 logo 也都是以绿色的刺绣出现在了 Polo 衫上。如果你想要支持这样的一个慈善的举动的话 ，Save Our Species 这样的一个限量版本的话，这个系列已经在二月底的时候在 Lacoste 官网上已经上线发售啦。其实时尚和慈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让顾客或者说掏钱的人觉得说这一份钱我掏得更加的心甘情愿， 特别是女生跟男生讲，你看我最主要的是想帮助那些人那些动物，他们真的很可怜。 你这样的语气好像听上去更像是撒娇，但是其实说不定买的人他真心是想去付出一份什么样的，或者说本来这个钱我就是要掏的，但在掏的同时我既买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同时这一份钱背后还有一些独特的意义的话，那这一件衣服就不太容易被我淘汰。 是的， 就这个单品我可能会一直保存下来，它是有纪念意义的， 包括一段记忆也会留下来。 对对对对对，时装周的盘点，各位如果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随时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其实最近除了时装周之外，好像这个娱乐界有很多的八卦在产生。昨天最火的那一条应该就是一对鄙人的分手。 真的是一对鄙人啊。 对，尤其是男生，哇，很多女生都超级开心， 和那个女生也是很多男生超级喜欢的， 所以男生女生昨天都分别到自己家楼下去放鞭炮了吗？ 很开心哇，像过年一样 共同庆祝这件喜事。哎，不能这样，人家是分手了。这一对 CP 呢就是 Zayn Malik 和 Gigi Hadid。 我身上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就是 Gigi Hadid 和 Tommy Hilfiger 的合作款， 很漂亮。 我记得在去年秀刚走完的时候，咱们还邀请了一 时尚的主编来咱们这边说那个伦敦的一些秀的时候讲到了，因为是伦敦本土品牌嘛， 是， 然后秀艺完了以后这一个联名系列就一抢而空。 是的， 对，我刚买完了 Gigi Hadid 的联名款， Gigi Hadid 就和 Zayn Malik 分手了。 你不要多想，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做梦都不给你这样的机会。 整点期间我们一起女同胞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Zayn Malik 的美好容颜。很多女生男生认识他可能也是从他和 Taylor Swift 合作的这首五十度灰的主题曲 I don't wanna live forever 开始的。 是的， 来看一看这首大热单曲的 MV 吧。稍事休息，在下一个整点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看电视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3月16日，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带您亲临观览吉米 Z6 出色全高清体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优惠团购专属奉上。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在第二个小时下午的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刚从时装周回来的泽环。 所以就是还热腾腾的，新鲜出炉，粉嘟嘟的，是不是？ 对，包括现在有些时差，可能一会儿会有一些头晕，大家稍事理解一下。 所以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去了哪一个城市，或者是哪个国度，走了哪一场秀，或者看了哪一场秀吗？ 我有去看那个刘涛去的那个 JZ， 对， 可能是女装啊。 但是作为男生，可以站在男生的角度去看一下。 啊哈，所以你要接任下一任的这个创意总监吗？ 你刚才看一下档期，好像明年也是排满了。 明年排给了哪个品牌呢？ 明年排给了著名的大品牌，本土品牌，我自己。 好，给你这个圆谎100分哈。你知道，就是盘点时装周这件事情，尤其是做这个时尚节目，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做完节目以后，就会被自己种草。比如说像今天这种盘点，涉及到很多品牌，很多新的设计。你可能之前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做完这一期节目就觉得哇，很想买。然而看一看自己的工资收入，可能也不太配。 那就想一想吧。 想想就好。我们有很多的一手的素材，今天依然要在直播当中分享给大家。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时装周的盘点。 是的。 我们已经聊了4个热点了，接下来的第5个热点来自走秀头牌两不误，表姐再次全面爆发，说的就是谁呢？就是刘雯大表姐啦。她这一次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在巴黎时装周上，在一天之内连续为包括 Chloe 在内的3个品牌走秀。 哇哦！ 同一天之内哦，而且其中她还是 Chloe 的 B 台模特。 哇！ 以及你知道，就是在很多的秀场也见到了他的身影，但你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这么的难能可贵吗？是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咱们国内的很多模特他已经不再做模特的这件事情了。 嗯， 他们会参加综艺节目， 对， 各种综艺节目， 演电影电视剧， 对，在电影电视剧里面客串。因为好像综艺节目的收入是很可观的，是吧？听说，也不知道你有没有邀约。 我最近的综艺节目还是有时间的，各位可以请我一下。 所以我们在讲什么，就是说一个模特他已经这么火了，他其实应该刘雯算得上咱们中国模特的第一把交椅了，现在对吧？他依然还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在 T 台上认真的挥汗如雨，挥洒汗水，在奋力的拼搏，这是很让人值得敬佩的一件事情。 是的， 他并没有说哎哪里钱更容易赚我就去哪里。 所以他每一场只是走一次是吗？不是像其他模特会走很多次，很多套服装。 我没有去现场哎，但是他现在带来的这个3个品牌的这个造型，应该就是 Chloe 他因为是 领币、 嗯哼， 所以应该就是最后那一套造型。 所以他最后只要赶到可乐宇的现场， 因为你想一天要给三个品牌走秀、 嗯、哼， 造型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哼， 还要赶三个场子，在时装周期间巴黎米兰这样的城市都是堵车堵到不行的那种。 你还记不记得迪奥之前有一个那个香水的那个广告， 嗯， 是那个查理斯塞隆做的那个 G-Judge 那个广告、 嗯、 也是非常的忙碌、 嗯、 然后从另外一个厂赶到这个厂来不及弄，就直接把衣服一脱开始继续走秀。我觉得大表姐就可以做到这样， 就是突然 觉得妆容都在嘛， 像四川变脸 外套一脱 有一根绳一拉就是下一个品牌、哎、 厉害了 啊！这是玩笑啊，除了一天连走三场大秀以外呢、嗯、在 Alexander McQueen 2018秋冬秀场呢，大表姐也是一身帅气条纹西装亮相，包括她的大红色的这个袜靴搭配她的唇色也是相得益彰，整个造型就是 hold 住全场。 哎，这身大家是可以借鉴一下的，我觉得不太挑身材， 不太挑，就是只要不是太胖的女生都可以，个子也不需要像大表姐那么高， 是的， 也可以完全 hold 住。袜靴是个好东西，你只要选择合适长度的裤子， 嗯哼， 就可以搭得很好看。过了一天之后呢，刘雯又换上了蓝色高领毛衣加裤装，爽朗时髦的出现在了 Chanel 2018秋冬大秀的现场。哎，实话讲 Chanel 这场秀去了好几个中国明星， 嗯， 包括我很爱的周董携妻母一起到现场， 嗯， 叶惠美阿姨妈妈是穿得不错的， 嗯， 但是周董本尊 可能太浮夸了是吗， 和他媳妇儿穿的真的让我一言难尽， 太用力了吧， 有一点，包括萧敬腾穿那个女装也是稍微有一点不太合适，但是相反像刘雯这种很舒适的这种搭配在这样的秀场就显得像是一股清流， 因为她其实非常的低调这样的穿法， 对，可能也是因为她是大表姐吧，所以她穿这样的毛衣是合理的， 对， 一般人可能也 hold 不住， 但是我觉得这身衣服也是可以借鉴的，这一身的话只要你是属于身材正常的女生的话穿这样的毛衣都会很好看， 这样廓形的尤其是高领的毛衣粗棒针的还是建议要偏瘦一点的女孩， 偏瘦一些， 对，因为它整个有廓形和膨胀感、嗯、紧接着呢她又在秋冬大秀米兰时装周作为观秀嘉宾和 Moschino 再续前缘，身着黑色 V 领西装搭配同色抽象印花百褶裙，把妩媚和帅气集于一身，好看到让人疯狂比心，这身造型就是一般人驾驭不了的啦， 特别是那个腿， 哎，看到这个纱裙里面配这个打底裤配这个长靴，我就想到了关晓彤这两天的新闻 啊， 她穿了一件纱裙，但是据说她怕冷，那个纱裙是抹胸，就纯白色抹胸刺绣带大花的、嗯、下面也是这种白纱，很好看，如果单穿的话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关晓彤本身就衣服架子嘛， 是， 但是他好像因为怕冷所以里面从上到下搭了一身黑色的秋衣秋裤， 哦，那就会很怪了， 整个很奇怪，但是网友评论说如果我男票是鹿晗的话只要他觉得我好看我怎样都行， 关晓彤一定是很喜欢范玮琪那首歌曲， 是吗， 并且始终是作为自己的一个理念，谁说不能黑白配，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还真的是有些事是绝对一些的， 对，就是黑白配不见得一定是不会出错的，在这样的秀场上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再多动一些脑筋的， 即便你身材很棒， 对， 嗯， 好了，这是大表姐，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到的秀场的亮点第六个大事件，说到一个品牌死而复生，叫做 Paul Pirate， 这个品牌沉睡了90年，它是巴黎高级定制品牌 Paul Pirate， 在本季巴黎时装周呢重新迎来了重生，去年品牌任命法国华裔年轻设计师叫尹逸晴出任品牌的艺术总监，同时也聘请了比利时著名时尚投资人来担任 CEO， 我们来看看这个品牌它的一些服饰的一个风格，因为知名度不是很高，在国内知名度不是很高，所以你看到它以后你觉得哎好看，但是你找不到熟悉感， 材质是属于真丝吗， 很多材质啊，它是这种发光的这种就是绸缎的面料做西服，然后像这种比较飘逸的雪纺质地，还有这种金属质感比较强的礼服的这种材质， 哎，这个衣服都不太好穿，我觉得 不太好穿， 对于大家而言的话 颜色和材质包括它的剪裁都挺挑人的， 是的， 嗯哼，那这个华裔法籍华裔设计师尹逸晴将会为这个品牌推出手袋、珠宝等品类的单品， 嗯， 并且通过自己遵循的理念和设计方式把品牌推向另一个高峰，他表示呢这个品牌的 DNA 是关于做自己追求自由的一门艺术， 嗯， 同时他也希望品牌能够有包容性和协作性，能够通过不同方式去表达自我的内心。这就有点深奥了，是不是？ 很好理解啊，做自己，坚持自己想要的、 uh-huh、 是不是？ 那怎么就能设计出这些衣服来呢？ 那我觉得他们家衣服确实不太好穿，你看那个第二排中间的那身粉色， 嗯哼， 既挑身材又挑肤色，又挑气质， 包括像右下角这种金属色也是不太好驾驭的。 它那个大斜肩确实不太好穿， 还有这种黄色打底，然后黑色这种写意印花的，满身印花，真的。 但是第一排的图三那件蓝色，我觉得是比较好驾驭一些。 嗯，套装西服套装反而是比较容易一些。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吧，这是一个巴黎的高级定制品牌，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巴黎看一看。 嗯， 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个品牌在时装周前夕，就是在过年期间， 嗯， 炒得沸沸扬扬的，就是关于它的收购的股权的问题。这个品牌叫做 Levin， 重获新生的 Levin 也是亮相了巴黎。在这一次，那之前它的这个控股人这位女士叫做王笑兰女士，她也依然出席在了品牌的秀场， 很有气场。 很多人对这个阿姨级别的人， 嗯， 都还印象挺深刻的。那2月22号呢，中国复星国际集团及其子公司正式宣布收购了法国现存最古老的高级时装品牌 Levin。它是在1889年由 Ginny Levin 创立的，2001年被王笑兰女士从欧莱雅集团手中收购了大部分的股权。 嗯， 其实他们家的服装很多是很适合上台的，就是不俗套的礼服设计。 对，它浮夸的程度又是好接受的。 对，你看它的剪裁其实是简单的， 嗯， 但是整个流线的感觉，它的服装张力是在的。 哇，都好漂亮， 每一件都是那种 one piece 的感觉， 嗯， 对吧？不会有太多纷繁复杂，它不是用靠解构主义来撑起这整个气场的。 第二排的每一身都很好看，哎， 对，再多看几眼。 左边那个就像《水星物语》一样，那部电影《美人鱼》 《水星物语》（Shape of Water）。重获新生的 Levin 呢，在2月28号在本次巴黎时装周上亮相了最新的系列。本季这个品牌再一次让大家感受了一下法式浪漫。创意总监 Olivier 在众多单品上演绎了艺术家。Krista Kim 的数字艺术作品，把电光蓝，这里面能看到电光蓝， 嗯， 这个裤子对不对？明黄，还有橙色等等鲜明的色彩融合在系列当中，成熟稳重的路线和现代的手法，表达了设计师大胆前卫的一个设计理念。 其实这个电光蓝和明黄现在这样的颜色在很多其他的品牌当中用的也是挺多的。 对， 如果你要买的这样的裤子不太会搭的话，可以参考一下模特的这样的搭配的方法。 我觉得就是还是我们之前讲的原则嘛，如果你全身上下有一个颜色非常抢眼，像电光蓝、柠檬黄这种，那请把其他的单品都做得尽量低调一些。 是， 就是甚至和电光蓝、柠檬黄在一起，白色都会显得有点太跳脱。 嗯， 反而是黑色这种稳重的颜色可以拖住这种比较鲜亮明亮的跳脱的颜色。 但是也是要看款式的搭配的方法了。 对，继续来盘点，接下来依然是我们所有的女同胞可以一起欢呼雀跃，然后眼冒星星的一个亮点，那就是在秀场当中迎来了真的王子来走秀，还是从童话王国丹麦缓缓走来的，而且他还有中国血统。 哇哦， 简直了！先看一下照片吧，看看是不是符合你们印象当中白马王子的长相。噔噔噔噔。来，泽华，你评价一下，以你男生的角度，我待会儿听听你怎么说。 可能这个面部的特写有点小，然后头发又挡了一半的脸。 我们一会儿有很多的这个素材，可以让你认识到这位王子哈。 目前来看，身材很好。 当然，丹麦王子尼古拉为 Burberry 2018二月时装秀走秀，年仅18岁的他， 哇哦， 父亲是丹麦王子，母亲是有着中国血统的伯爵夫人，叫 Alexandra。他呢兴趣很广泛，一直到2015年之前他都在丹麦广播节目担任嘉宾 DJ。 哇塞， 哇哦， 很亲民哎，而且 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据说这位9月份生人和你是差不多时间 的、嗯、 对对对、 嗯、 这位王子他听过的第一张专辑是 Justin Timberlake 2006年推出的那张专辑，叫 Future Sex Love Songs。 嗯哼， 想了解这位王子的更多讯息吗？ 想 吗？ 想，作为男同胞都想了解。 来关注一起改变，

啊，送了苏绣的礼袋。 Thank you very much. I do. 非常 期待。 也送我一条吧。 Cycling. Yeah. And the time would be awfully good. Okay, should we try the oyster? 我很期待这篮子里面的 oyster。其实生蚝之前毕竟丹麦也爆过那么大的新闻，是不是生蚝成灾？ 好可爱。 This is a very convenient bike, very practical. 这车太棒了，我还想买一台。 这台车前面带个大斗，不仅可以带孩子上去，还可以当餐车。 非常大的斗，可以装四个孩子。 天哪，这生蚝太大只了。 And there's another one. 远看以为是螃蟹。 原来那个壳还没有撬开。 对， 因为平时你在餐厅里面看到的都是已经洗干净撬开的生蚝。 哇，现场要撬了。 对， 天哪，它好好吃。 生蚝上面都有小美人鱼。 See what you're doing, yeah, because you can get sushi. So you want to enter the oyster here? 它要用力的撬开生蚝的某一个地方。哇，咱们没有亲手操作过哎，然后用手帕给它捂住。哇，王子亲自撬生蚝。 Yes, I will. 小心手啊，好，王子。 大家的表情都很狰狞， 因为这个生蚝壳切起来是就撬起来是一个技术活。 哇，王子撬得很熟练， 很娴熟，完整的壳。哇 ，beautiful！ 我们这节目瞬间从时尚节目变成一个美食节目。 是的， 口水，天哪，柠檬汁。 6:21，好饿。 天哪，啊，他就直接吃了。 他不是给大家吃吗？ 他先帮大家尝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李志廷就想挑战一下，他也想亲手撬一个生蚝试试。 爸爸。 The royal supervision. Okay, this hair up. Are you ready? I will assist you anyway. Okay. 李志廷在撬生蚝之前，也先捋了一下头发。 假装是大厨吗？所以这是一个撬生蚝的教学视频， 真的。 哇！ 这很容易割到手吧？ 对，它其实是一把刀的形状，因为它那个生蚝的壳的缝非常的紧，就很难去撬动。你一定要用这种比较锋利的刀刃，才能去塞到那个缝里给它撬开。但是这个在丹麦是一种专门的撬生蚝的刀。 哦。李志廷刚撬开了一个生蚝，会给谁吃呢？ 张 馨予、 张馨予、 张馨予，对，张馨予。 我老分不清这些名字。 醉了！ 哇，幸福到醉过去。 好鲜，对不对？真的好新鲜。 闻到都很鲜， 很过分，看得我很饿，本来不是那么饿， 真的，现在口水充斥了我的。 还有女生想吃吗 ？Come on， 我想吃。 他们就是还有女生想吃吗？ 那你想吃吧？ 想。 这回切应该会非常的娴熟的。 Yes。 哇，太好专业了。现在是李志廷在操作，所以他们一行人就这么在路边干这件事情， 很快乐哎。 对。哇，多！ Yeah, like this, like this. Here you go. 真的是多汁的生蚝啊！哇！这种东西吃进去是没有任何负担的，所以像志玲姐姐这种身材很好的女生也没有什么负罪感。 哇，学会了志向记忆，我也想上街摆摊儿。 你首先没有这个原材料，其次没有这个技术。 好幸福的一天。王子还在亲自的整理收拾。 大家都 冷 吗 ？OK. Well done, thank you. Hats off because you tasted it. That's very brave. You can feel it. All right. Bye bye. 再聊两句。 Cheers. 再聊两句啊。哇，超 级朴素然后亲民的一个王子形象，王储，然后就这样就像是沿街路过的一个大叔一样走过路过，哎，正好一帮中国人，不错啊，很有眼缘，送你们一篮子生蚝，再教你们怎么开，吃完哦，拜拜，走了。 所以这样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的孩子也是一个非常亲民的这样的一个人， 干着自己想干的事情，喜欢的事情，去做一个嘉宾 DJ， 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因为身条也不错，被品牌挖掘，然后上了 T 台，也没有什么。好吧，我们来看一看这位18岁的丹麦王子吧。 要不要先卖个关子？ 不要啦，直接就给大家看吧。 这位帅气的男模是一位真正的王子，丹麦王子尼古拉。近日，他与斯科普模特公司签署了他的第一份模特合约。该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的一系列照片。小王子现年18岁，父亲是丹麦王子约阿希姆，母亲亚历山大德拉的封号是弗雷德里克斯伯爵夫人。他的这张帅气面孔符合很多人对白马王子的想象，他曾在伦敦时装周上为 Burberry 作秀。 只能听看不到的朋友们真的是太为你们感到�遗憾了。在2018年3月15号下午的6:25:34，你们错过了一张人间绝美的帅气的面孔，来自丹麦的王室18岁的 DJ 加模特尼古拉。 哇，败得心服口服，有一点难过和伤感。 很少有人会让泽华就是认输，你知道吧？ 是的，真的很伤感， 就是一败涂地。 该有的都有了，哎，人生呢？ 好吧，下午的6:26，我们给点时间让泽华黯然神伤。我们呢也一起来听段 MV， 各位也可以来看，也可以来听哈。来自后海大鲨鱼的 bling bling bling， 说的就是刚才那张18岁年轻又帅气的面庞吧。稍后见。 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小黑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手工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改变，欢迎各位在下午的6:3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我是如果有来世也想做王子的泽华。 你可以做自己心目中的王子。 如果有来世，我还是真的愿意做一个王子了。这是只能做自己心目当中的王子。 我觉得这个事情，身份这个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去羡慕或者嫉妒。 嗯， 因为毕竟人家这东西是，对吧？不能自己来挑的。 是的。 但是你看人家这样的一个身份，也依然在努力，或者说去尽情的享受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想，电台不会因为说你是王子，你想来分享，我就让你来分享，对不对？ 是的。 一定也得你有两把刷子，你才能来电台当中去做一个嘉宾 DJ。 他就带着两把刷子来刷，刷得很干净。 打碟。然后包括在 T 台上，像 Burberry 这种很挑剔的品牌，怎么能够挑选到它？ 也是带着两把刷子，给自己脸刷得很漂亮。 当然不只是这些，所以他一定是在自己所喜爱的领域去钻研过，去努力过。 嗯， 台上看似是风光亮丽的，但是台下也是一定是付出了很多的。接下来我们继续盘点这刚刚过去的10庄月的一些亮点。第九个大事件，各位受场名单当中的年轻面孔，可能在我们说完接下来这个亮点之后，需要更新一下名单了。 啊， 在这一次的秀场上呢，有一个看秀狂人，她叫 Sara Molly， 是一个黑皮肤的女孩子，乍一看其实有点 Rihanna 那个感觉， 嗯， 因为在咱们眼中可能同一个肤色的人长得都会比较相像一些。她大概，哎，稍等啊，我们一会儿把图片分享给大家。 嗯， 就是她有很多好几套造型是让人觉得很亮眼的，比如说在迪奥的2018秋冬大秀上，她就以一身棋盘格的套装来搭配黑色渔网高跟鞋出席。 所以她只是一个看秀的人， 她是在前排看秀， 就是她不是明星，首先 被品牌邀请到的 啊， 一定是有品牌的理由的。至于她的身份是什么样的，我们一会儿再来这个揭晓哈。 嗯， 然后呢，再紧接着我们上文提到过的 90年沉睡了90年的巴黎高定品牌 Paul Pirate 他也去了。他呢是穿了一身黑色的连体皮衣，配上一双高筒靴，参加了这个秀。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身造型哈，在迪奥的秀场上， 这 套造型 可 圈可点，真的可圈可点。然后 Paul Pirate 是这样的一身造型，驾驭的也不错。 皮衣挺难驾驭的， 皮衣很难驾驭。即使是像瘦身成功的范冰冰，在 Louis Vuitton 的秀场上穿了 一件皮衣，也有膨胀感。 是的， 所以他驾驭的很不错。接下来在第三场秀上，他又是以一个这种皮草造型示人。 哇，这事儿简直太潮了， 就很青春靓丽。以及在 Stella McCartney 前排就座的时候穿这样，这些元素混搭在一起能驾驭成这样也很难。 这已经是这四身里面最不亮眼的一身了， 最不亮眼，但依然也驾驭的就是让人可以接受。 是的。 以及在 Nina Ricci， 我觉得也只有她在 Nina Ricci 的秀上居然背了别家的包。 哇哦， 背了一个 Gucci 的包， 但是很合拍， 对，造型整体也是有亮点的。总之呢，不管这几道造型当中你是喜欢或是不能接受，他自己表达说我的风格自由人评说。 哇， 所以他连看了五场大秀，每一场都可以说是风格各异，独特的观秀造型也让人印象深刻。那么问题来了，他到底是谁？不是瑞安娜的妹妹或者是外甥女儿之类的， 但是也是被邀请的，坐在前排的。 她妈妈是一位黑人女歌星，叫 Lauryn Hill， 这个名字可能你不熟，但是她爷爷各位一定知道，雷鬼乐教父级人物 Bob Marley 啊，他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吧。所以 Marley 家族整个都非常厉害， 要不要来听听他爷爷的歌？ 来来来来， Bob Marley 这首歌叫 Three Little Birds， 是一首非常自由很乐观的一首歌，一起来享受 Bob Marley 带来的雷鬼欢乐的音乐。伴舞来自男主持泽华，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欣赏舞姿。泽华的亲情演绎，你的优美舞姿呢也是收获了我们网友的一致点评，其中最让人一言难尽的点评来自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一个叫魏东林的 女听友、女网友， 她 的评价是哈哈哈哈哈哈哈。 说明完全的吸引到他了， 当然 of course 打动到他了， 你让人快乐，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而且并不是 Bob Marley 的歌声，而是我的舞蹈， 对，非常的难能可贵。感谢 Bob Marley 带来 Three Little Birds。 卡罗梦工厂一起改变哈，我们盘点还剩最后一个大的这个亮点，就是关于很多品牌的秀场，其实在这一次都布置得非常的别具一格。我们刚才开篇讲过 Chanel 的秀场， 很漂亮， 打造成了一个秋冬的森林 梦幻。 那接下来 BV 呢，这次的这个做法呢也很特别，因为他们为了庆祝位于64街和麦迪逊大街交汇处全球规模最大的零售店的开幕，所以这一次他们把品牌的大秀移师到了纽约。这家耗时5年才完工的旗舰店，总面积达到将近15000平方英尺，店内呢将会售卖 BV 全部类别的产品，我们也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这场秀，在这种就是工业感很强的科技感后现代感的这样的场地当中是如何来进行2018秋冬产品的走秀的。 Chick a fake ID, cheat, you can't even drink with me. You can't hang, you got no plan, so you gotta make room now for the next man. 369 girls wanna drink wine, tell the man not to waste your time. If the man broke, the man he a joke, so you gotta get loose with the Henny and the coke. 321 girls wanna have fun, if the man don't dance, he's done. Tell him move on, get the man gone. Now can I get a coke with my rum? Chick a fake ID.Gotta work real hard. Streets of your catwalk. Make your body talk that talk. Not to waste my time. If you see a broke man sign, if the man can't whine, you gotta get next in line. 如果你此时此刻只能听的话，可能你就完全没有画面感。其实此刻迎面走来有很多套 look 呢，我们也都是有各自的点评。 这身很好看， 这一款拼搭的这个元素其实运用到男装里面的裤装、西服，还有刚才的长款外套。我觉得最好驾驭的应该是裤装，它用彩色的布大面积的布块拼接起来，裤子应该是最不挑人的。 是的，那个长褂子也不挑人。这个上衣也是、OK 它这个系列的上衣就是做成豹纹，有大地色系豹纹的拼色，也有灰白系的，灰白系可能像华南虎， 但是豹纹我觉得对女生挺挑剔的，对男生就更挑剔了， 穿不好真的就是会让人对你的职业和身份抱以质疑。 有一个跟豹有关系的一个词，三个字的土豹子。 我但是模特穿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哎，这身橘色的 很亮眼 西服是好看的。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套装，如果你能够自己搭配有自己巧思的一些胸针的话，就会让你这身衣服变得不一样。 这一季的女装都很漂亮。 这一季的女装是有个性的，它不再是那么的沉稳。 哼， 因为这个品牌以往都是走沉稳路线的，今年开始往里加了一些鲜跳的颜，就是鲜亮的颜色，像这种 迎面这身很跳脱， 亮黄色加鲜红色的搭配，包括这个整身的 纯黄，这明黄色， 明黄，对。其实像这种格纹的大地色系， 这个会挑肤色， 很素雅，但是成套穿穿不好就会奇怪。宝蓝一直都是 BV 驾驭的很不错的颜色， 是， 甚至我觉得这种不能叫宝蓝，是属于 BV 蓝。 嗯，哇，这一身的话，晚上参加活动很漂亮， 很好看， 黑色吧？ 哎，我觉得是深紫色，哎，这是墨蓝，这身墨蓝也很特别。 它其实剪裁像一个普通连衣裙，哎，这个词就更像了。 它里面有蕾丝的拼接，对，不，这个里面都有蕾丝的刺绣在上面， 布灵布灵来了。 哇，这个很夜店。 夜空中最亮的星， 这身很少女啊。 嗯哼， 这身有点带，朱红色的玫粉色系，它用的绣花的那个印染也是 BV 比较擅长的一种元素。哇，这种豹纹在里面内里的，然后若隐若现的，我觉得是年轻的男孩子可以去容易尝试的。 也要挑气质，豹纹我觉得太挑人了。 这条裤子好看呐， 裤子 又有居家的舒适感，同时它旁边的裤缝是那种鲜亮的绿色，也很跳脱，点睛之笔。 不太挑腿型。 这种材质的外套，这种 PU 材质亮面的，也是今年值得入手的外套之一。 里面这一身很好看，不加这个西服外套，我觉得很漂亮。刚才过去的那个像真丝材质一样的衣服。 咱俩这样是不是可以开创一个新的职业？别人有那种足球什么体育解说，咱们是不是秀场？ 快看快看，就是他！哇，太漂亮了这一身。你看那个布灵布灵的 程度。不，我们要打造时尚圈的不一样的语言气质和话语场，不要那么激进 啊。这身简直太普通了，没有我昨天买的那一件好看。 这就是普通的男士的西服， 但是他那个衬衣是透的，你看， 对，衬衣，然后以及他那个西装的领子是有丝绒的这种跳脱在里面的，然后这种带车线的牛仔外套虽然看似中规中矩，但是很好搭。 那得身材够瘦。 这是一身连体吗？哦，不， 不是， 它是上下分开的。哎，这个紫和荧光绿的搭配真的是非常脑洞大开。 是的， 这个一般人不要这样驾驭，颜色搭配起来很奇怪。 哇，这身西服很漂亮，今年参加一些活动可以穿成这样的西服。 这个穿不好就很像领班了，一旦拿上领结以后，而且衬衣还是那种白色带花边的那种。 袁小姐，请好，你好，请问几位？ 四位，我要靠窗的位置。 哇，袁小姐，你这身衣服很漂亮。 这身土黄色，它通过剪裁的方式和刺绣让这个颜色整个上升了一个 level。 这个颜色今年在这场秀里面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打造的非常 好 看。对，你说不出来这种什么红， 对，这是浅 紫 色， 这个， 紫 色，这种紫也是 BV 驾驭的非常游刃有余的一款颜色。 这个颜色不太好驾驭了， 这有点光面的金属质感。 哇，这个好看 啊，这个一般人真的很难穿，而且在北京这样的季节里面不是很实用。我喜欢后面那一套，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是睡衣， 但是我喜欢这种风格，很舒适，同时气场全开。这件外套是那种马卡龙粉，然后带着那种皮草的光泽度的在的那种样子。 哎，这身 很漂亮，这个也好看， 感觉巩俐穿会很美。 哇哦，这是裸灰色，这个偏大地色系的这一身更仙一点，仙气更足一些。这个黄也好看呢， 这舒淇穿应该会很好看。 嗯，舒淇穿什么都好看， 倒也是的。后面这个很大胆了， 这个对，这就有点比较前卫了。 上身 上身 是 网状的，对，网状上衣。这是黑色的，很端庄大方啊，就适合 参加晚宴。 对，比较高规格的晚宴适合的。喜欢他们这种男女模特混插着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排序，就会让人不太容易产生视觉疲劳。而且这个场地也真的是确实对得起它历时五年打造。这是 BV 秀场的情况，非常的后现代化，也比较有工业感的这样的一个现场。我们接下来换一种感觉，去到 Tory Burch 的秀场。这个秀场呢是由 14000多粉色康乃馨构筑成的2018秋冬秀场， 很适合母亲节主题。 你看，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但是因为它是粉色康乃馨，所以成片的粉色康乃馨在一起的时候，你已经不会在意说它是康乃馨了，而是被这个颜色所吸引了眼球。 是。 然后模特就在这样开满鲜花的场地上，就好像就是赴一场很 romantic 的约会那样。然后而且 康乃馨开呀开， 你知道重点是什么吗？因为我们这边来不及播视频了，视频当中是室内管弦乐团现场演奏来走秀。 要不要给大家看一段？ 我的视频就没有导进来跟麦琼，因为时间太长了。因为你知道秀场一般都会选用那种节奏感鼓点比较强烈的这样的音乐来走秀，而室内管弦乐演奏的这种交响乐，你会觉得说模特可能很难踩点。 是的， 所以这对于模特的技术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然后紧接着依然有看点的秀场来自迪奥2018的秋冬的秀场， 旧报纸风格。 对，它是在巴黎罗丹博物馆里举行的。然后呢，这两年一直在主张女性主义吗？他把这个秀场内的墙面上都贴满了和艺术家合作的简报，并且你随处可见 Women's Right 女权主义这样的口号。 太漂亮了呀，这个背景 板。所以整个秀场是能量满满。 哇哦。 嗯哼。这两年迪奥关于女权主义的 slogan T 也是卖得很火。 是的。 嗯哼。好啦，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刚刚过去三月份的这样一个时装月、时装周各大秀场一些大事件的盘点。如果你还有一些这个余兴未了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段视频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如火如荼的时装月。 Fashion Buzz， 你不知道的时尚圈内幕。2018秋冬巴黎时装周已经落下帷幕，各大品牌再次献上了精彩纷呈的最新系列。本季 Chanel 如约在巴黎大皇宫举办，在老佛爷的带领下，一座浪漫诗意的秋日森林应运而生。模特们穿梭其中，大自然色调的服装与秀场布置互相呼应，纤维软泥材质再度升级，呈现独特的羽绒效果。纤直齐长的比例和方形肩线构成了明晰利落的廓形。礼服裙搭配皮草斗篷或是羽绒大衣，充满暖意。树叶图案嵌饰突出本季主题，色彩明艳的针织围巾、撞色手套、不对称的耳环，兼顾了实用主义和美观的包带，成为亮点。Louis Vuitton 作为每年巴黎时装周的压轴大秀，本季重回卢浮宫，秀场被打造成未来感十足的宇宙飞船，降落在庭院中。嘉宾的座位被设计成了方形的铝制硬箱，成为飞船场景的一部分。创意总监 Nicholas Gasquiri 再次呈现了一个摩登、独立、富有力量的女性形象。模特们身穿精心裁剪的夹克、披肩上衣以及带有条纹的前襟连衣裙，搭配印有电脑主板、电路的手提包等配饰，酷感与甜美兼备。本季迪奥带我们重回自由叛逆的上世纪60年代，优雅端庄的迪奥小姐走上街头，变身潮流少女，再次打破人们对品牌的印象。秀场满是拼贴的杂志、简报和女权标语，服装中融入了刺绣、流苏、皮革等嬉皮式的代表元素，随性拼接的布料组成绚丽的单品，大量格纹套装重温复古风格，马鞍包重出江湖。此前 Beyonce、 Kendall Jenner 等纷纷拿古着款出街，让这款包成功回春。带着标语的毛衣则再次表达了设计总监 Maria Grazia Chiri 对女权主义的拥护。Valentino 本季依旧仙气十足，浪漫的花朵成为主题，以各种形态出现在服装上，在寒冷的秋冬季节绽放。柔美的色调和淡雅的印花成为主打，浓郁的纯色设计充满张力，如同花瓣一般的半圆形裁剪是本季的一大亮点，连着衣服的巨大帽子格外吸睛。 Balenciaga 本季最大亮点在于大衣外套的层层叠穿，设计师为了展示对于抵御寒冷的思考，让模特穿上多达9层的衣服，时髦保暖兼备。秀场假山上和男模衬衫上印着的神秘电话语也来了无数好奇，电话内容原来是一份关于身高爱好之类的调查问卷，答完之后却只能听到客服说回答已删除，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十分恶趣味。而那些印有 Food Program Logo 的单品则表示 Balenciaga 将捐出秋冬系列10%的收益给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同对抗世界范围内大饥荒。本季 Balmain 延续性感强势的风格，绚丽的亮片 PVC 和反光材质大行其道，为配合本季梦幻的荧光色调，酷爱社交媒体的设计总监 Oliver Rosting 与Snapchat 合作推出了一个全新滤镜，只需拍摄邀请函上的代码即可解锁。中国品牌密扇 Nuxin 也惊艳亮相巴黎时装周，设计师韩文以女侠之名召唤了一场打破文化视域与空间界限的武林大会。她以风靡80年代的港漫女侠风格，将聂隐娘、红线女等女侠化身故事主角，绘制于油脂与记忆金属复合而成的科技面料之上，配合结构性剪裁，并佐以手工塑形，打造出敲冰玉屑的女侠战袍，还原东方女侠刚柔并济的风貌。 随着2018秋冬国际时装周的闭幕，中国创博军团也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王居优以走秀35场、Top Show 25场，在中国创博军团中数量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6位，并担任 Levin 和 La Mer 两场大秀的领地模特。娃娃脸贺聪以走秀34场，全球排名第7位，紧随其后。走过的大秀中不乏 Prada、Dolce Gabbana、Chanel 等一线品牌，以极具辨识度的面孔展示聪实优雅。年仅20岁的国模刘春杰可谓本季大秀中的黑马，共走秀了28场。并担任 Alexander Wang 的开场和领地模特，而那些已不再需要用走秀证明自己的老牌超模们，只要出现在秀场上就是惊喜。刘雯先后登上了 Prada、Tots、Chloe、Isabel Marant 和 Paco Rabanne 总共5场大秀，强大百变的表现力依然是秀场上的焦点。鞠晓雯登上 Anna Sui 和 Jason Wu 2场大秀，孙菲菲拿下 Prada， 奚梦瑶则再次亮相 Balmain 秀场，升级辣妈的秦舒培亮相 Alexander Wang， 霸气回归 T 台。本周美好肉体排行榜，性感女神们大秀美好身材，献上诱惑大片 Top 3 Romy Strich。 来自荷兰的美丽天使 Romy Strich 登上希腊版 Harper's Bazaar 3月刊，演绎冷酷不羁的性感大片，真空上阵，白色西服外套帅气撩人，酥胸扮演，慵懒眼神更显魅力，蕾丝连衣裙充满女人味。 Top 2 Emily Ratajkowski。 美国超模兼演员 Emily Ratajkowski 登上西班牙版 Vanity Fair 3月刊封面，在房间中大秀逆天好身材，诱惑力十足，郁郁风情的脸庞格外迷人。拥有纤细腰肢和丰满美胸的 Emily， 因在神曲 Blurred Lines 的 MV 中大胆全裸而走红，后又在消失的爱人中扮演美艳小三，并展露完美曲线，获得了极高的关注。 Top 1 Kim Kardashian。 金卡戴珊近日登上印度版 Vogue 3月刊封面，穿着黑色深 V 礼裙，在红色玫瑰的映衬下优雅不失性感，整组大片以明艳的红色作为主色调，金大姐演绎了多款红色裙装以及印度风情的造型，明艳动人，丰满曲线尽显。近日 Burberry 宣布任命时装设计师 Riccardo Tisci 担任首席创意官，3月12日起生效，接替于去年10月宣布离职的 Christopher Bailey。 加入 Burberry 之前， Riccardo Tisci 曾担任 Givenchy 创意总监12年，去年2月选择离开。此次入职后，他将常驻伦敦，负责 Burberry 所有时装系列的设计工作，并将于今年9月推出入职以来的首个时装秀。消息公布之后， Burberry 集团股价应声大涨逾3%，反映市场对新设计师感到满意。而在 Christopher Bailey 宣布离职之后，与其共事多年的前朝元老基本全部离职，换帅之后的 Burberry 将会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哇，看完以后 越想品质， 大家都会太动心了呀。到底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穿得更加的时尚，更加的漂亮呢？请看我们的展示区。 我们的节目其实就是致力于说，作为一个平凡的普通人，然后怎么样可以在自己有限的情况下让自己离时尚更近一些。但因为秀场上那些很多是很大胆很前沿的一些探索，比较超前，所以不见得就是把秀场上的 生活当中不好穿。 对，秀场上很多的造型，如果你生搬下来的话，可能会被人报警说，哎，这边可能什么精神病医院，就是是不是放假了， 疯狂的被 diss。 对，那我们要预告一下，在下周四的下午5点到7点，我们在直播间会带来的是最近的从2017年年末就开始大行其道的老爹鞋。什么是老爹鞋？请看，当，我身边就有2双，一男一女，2个款式的老爹鞋，哎，以及我今天上脚穿的也是老爹鞋，就是看似这种很笨重的，然后是可能70-80年代或者我们爸爸妈妈那一辈他们会常穿的那种所谓的旅游鞋，都可以叫做老爹鞋。看似很笨重的这样一款鞋，怎么穿搭才可以穿出不一样的风格，才可以去中和它那样的笨重感，是我们下周四要跟各位来现场解答的问题。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 稍后是活力 Music， 拜拜， 拜拜。 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